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英国电影《年轻气盛》当中的插曲《真实》。我们以前介绍过这首经典的插曲，最早呢由理查德·桑德森演唱。那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爵士乐队瑞秋塞特姐妹团翻唱。在电影当中，这个组合出演了他们自己，并且呢在影片当中现场弹唱。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年轻气盛》当中的插曲，名字叫做《脏头发》，由英国音乐家戴维·波恩演奏，他也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他本人。下面这首小提琴合奏曲来自英国电影《红色小提琴》，电影呢由五个独立的故事串起，共同指向三个世纪之前一位乐器大师的血泪故事。 在这部影片当中，音乐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并且呢，作为影像当中的一个角色，推动故事的演进和发展。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第三段故事当中牛津音乐才子、放荡不羁的俊秀演奏家费迪从吉普赛人手中得到了红色小提琴之后演奏的作品。英国电影人很自豪于本国流行音乐在全世界乐坛当中的地位，因此呢，很多电影脱离了配乐，甚至无法构成完整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英国电影《海盗电台》就是这种典型。这部影片呢，虚构了一艘上世纪60年代停泊在大西洋北海上的一艘船，每天向英国民众播放当局不允许听众听的那些流行乐。电影呢，适时地播放了许多在上世纪60年代热播的歌曲。下面三首都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分别来自雷鸟乐队、阿尔伯特和蒂华纳合唱团以及穆迪布鲁斯乐队。三首歌让你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 This guy's in love with you. Yes, I'm in love. Who looks at you the way I do? When you smile, I can't tell. We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How can I show you I'm glad I got to know you, 'cause I've heard some talk. They say you think I'm fine. Yes, I'm in love. And what I do to make you mine, tell me now, is it so? Don't let me be the last to know. My hands are shaking, not I'll just in white satin, never reaching the end. Letters I've written, never meaning to send. Beauty I'd always miss with these eyes before. Just what the truth, I can't say anymore, 'cause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I love you. Gazing at people, some hand in hand, what I'm going through, they can't understand. Some try to tell me thoughts they cannot defend. Just what you want to be, you will be in the end. And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Oh, I love you. Oh, I love

satellites gone up to the skies. Things like that drive me out of my mind.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I like to watch things on TV.Satellite's gone way up to Mars. Soon it'll be filled with park and cars.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I love to watch things on TV.With Harry, Mark, and John. Monday and Tuesday, Wednesday to Thursday, with Harry, Mark, and John. Satellite's gone up to the skies. Things like that drive me out of my mind. I watched it for a littleI love to watch things on TV. Satellite of love. Satellite of love. Satellite of love. Satellite of love.

You gotta grab the wheel and own it. Drive it like you stole it. Roll it this way. 艾米·怀恩豪斯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爵士女歌手之一。除了慵懒沙哑的嗓音，她总是顶着高耸蓬乱的蜂巢头，画着极致夸张的烟熏妆，穿着凌乱暴露的衣衫，让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她所吸引。2011年，年仅27岁的她意外去世，随后呢，以她名字命名的追忆电影上映了。电影当中选取了她的一些代表作作为背景音乐。看完全片，相信你也会为这个天才歌手感到唏嘘。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代表作之一《回到从前》。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